光明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特別嘉賓林超賢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最近香港電影成為話題之作就是叫做《激戰》裏面男主角張家輝的專業精神亦非常驚人。他做一個退休的拳師為了爭啖氣重出江湖，中間是一套勵志電影被人看死說老了已經不行，結果他教了一個來自台灣的徒弟 就老師傅上陣，就爭翻一個做人的尊嚴。期間仲有一對來自大陸新移民的母女的感情線。這套戲引起很多人的關注，因為我想張家輝不單止是他戲， 可以在47、8歲還練到一身20多歲的肌肉， 這些不是CG做的，不是電腦博頭上去，那些不是這些東西。我想如果做到都費用都不菲，做到的，荷里活做到的，三五千萬左右。最重要的是這個角色很成功，電影是要跟著人物性格，人物性格不突出， 他的身上的情節或命運是不會跟著他的性格而展開，那就沒有戲看。張家輝的花名叫戰輝，他是一個港產片極少刻畫的那種邊緣人，但其實內心是一個強者，但又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這種正面的、公義的 和善良的角色，現在香港這麼充滿戾氣，每個都是壞人，在政壇沒有一個是好人，講謊、陰險、大話精、貪著數的人多。可能是這樣的背景之下，香港人向往一些真的好像戰輝這種，不是要很高學歷，但有一種上進心，以及對 弱小有一種異助的精神的正人君子，是不是？其實這個人可以說是他已經將自己迷失了。我們有很多時面對自己的環境都會很多迷失，但有時有些東西很微妙地剔一剔著你，你就會發覺 我都是時候要做一些事。這個他出生的心理機遇都說得很好，為自己做一件事，他經常想推，他不想。我覺得有點像我們香港人，其實香港人就是好像導演說，其實我們都是胃口奔馳，有時都身不由己，每天都是。但是香港人去到某些日子或某些時候就會卡住， 其實一卡著，我們裏面那陣正義、公義、火其實就會出來，而且大家都有的，很有趣的在這個城市裏面，而不是說某些地方一定是沒有的，你怎麼剔、怎麼拆、怎麼撩都撩不出來。我覺得我看這個角色的時候，那種代入感 很容易代入他的心態，因為我看到無論劇情或他的世界裏面，他都不想那麼多事。香港人都是這樣，不要那麼多事，都是簡簡單單。但是周遭的事，如果有些事發生了，或者他不能夠坐視不理， 被人踩過界。其實他旁邊另一個拍檔姜浩文飾演的太歲， 其實都是另一種生活態度。他就是那些就這樣我們都可以走過一輩子，但是相比起張家輝這個角色，我要面對著教班師奶跳舞，但是我都心有不甘。我們往往很多時都會有一些心有不甘，但是就看看什麼時候將這個心有不甘提升出來。 我想大家兩位，我前面兩位導演 很容易代入，其實大家何常日常都像張家輝一樣，要應付一群傢伙的心態，都是要做猴子戲，但不代表大家心裏沒有一點火，這點火是在等一個時候，這樣子。看這部戲令我想起現在的香港， 不斷被人欺凌、被人踩界、被人衝撞， 問題是何時要像張家輝那樣積弱、反彈， 要有這麼多東西撻著,然後要洗回頭呢? 其實是生命力。 例如在電影中,他最後睡在地上， 看到有一條魚 剩下很少的水，金魚就在那裏，所有人都覺得沒有機會生存，但這個生命告訴你，你是有機會生存的，那一刻就是那一刻你就著了。所以我看了激戰，原來我發現了一個內涵，是現在這個 2013年或21世紀重新定義的香港精神。 以前都說香港精神獅子山很悶， 是那些捱的，努力、拼搏。 為什麼? 因為當時香港有三合會，有警察收片， 但香港感受不到那種很重壓的欺凌勢力。 現在不知為何,你問問外面的網民， 覺得自己被人欺負，所以這部電影為何會收得和不共鳴，會不會不同界別的香港人、不同年齡，在某種程度上代入了張家輝，無論你是拳手、打工仔、的士司機、或者上不起樓的人、或者是一個教師、甚至是女教師，你看到這一套激戰之後， 會不會有很深的共鳴呢？我看了，我覺得這部電影真的觸動到我的情感世界。他的職業跟我是很遙遠，我是拳師，他們是另一個世界，但不會因為他們打拳這種東西是我不熟悉，而我是拒絕去認同他的內心世界。不是，導演功力很厲害， 將一個這麼陌生的職業,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是一個真實的人,是你和我和他。 大家都有個影子在,人人有影。 因為其實你觸及一件事,其實是人的自尊。 其實香港人經常說賺錢,或者我可以做猴子戲。搞那麼多事情做什麼?不要阻礙人。不要搞到人,賺錢經常。但其實香港人呢, 自尊這個字其實是一個心裏，我想現在觸及到令人有熱血的感覺，就是你通過打拳的奮發過程，其實好像告訴香港人，你不是只是賺錢，你為了自尊，有時你要犧牲一些東西，或者你真的要站起來上擂台戴起拳套跟他打一局，不可以就這樣 吃飽的飯就算了，我想這一點令很多人看了之後會想，我想電影最重要的不是看完之後好像荷里活某些戲，看完之後很開心然後走出去就什麼都忘記了。是魔界 那些大製作， 其實裡面說如果說擂台，我想每個人自己都有自己的擂台，你面對你的擂台困難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共鳴就是,我現在每天都站在上面被人打,打到睡下,我想起床， 但很多時候有很多事情令你好像沒什麼鬥志要起床， 但這件事就告訴你,起床打吧， 即是怯你就輸一輩子。 因為你擂台很清楚,你肯投降拍一下,就肯下台,就完了 就不用打,不辛苦了。 香港人經常都很容易,我就投降了。 但現在張家輝的角色就是,不行。 甩臼也要勢回你一拳，利用自己的創傷來反敗為勝， 拒絕苟且偷生。 網絡8-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特別嘉賓林超賢。 林超賢是這套導演激戰，這套戲最近成為話題之作。這套戲是港產片來說，是拿到的位置是非常之漂亮，它是講香港人的故事，但是可以跟大陸合拍，又可以入到大陸的市場。 這種戲就其實都比較少的，即如果我們以前譬如我警匪片那些就會即是會艱難的。我記得我那時候初初第一部搞證人的時候，講緊是應該是08年咁上下，那時候其實的確是沒什麼人碰警匪片，因為大家怕很難通過，因為你摸不清楚，因為你一說警匪呢就永遠都可能在個黑白上高有個模糊之點，那大家都很逃避的。那時候就但是我就一路拍開警匪片，那就沒辦法了，那就焗住寫，但是都抱住戰戰兢兢 ban 了幾次繼續再搞。那今次不是這樣東西，反而搞一種這樣的比較熱血少少嘅嘢嘅時候，咁啊相對地就比較容易一啲啦，係啊， 因為呢個題材好新鮮嚇， 咁啊其實都艱難嘅呢題材 嚇，新 艱難嘅， 未有人做過。 我諗喺荷蘭嗱，我都睇過好多荷里活嘅戲，其實講依啲咧，我有套 Christian Bale 係 嗰套咧， 係 即係其實我覺得嗰套。 嗰度 Fighter 就講兩兄弟，就係據真人真事改編，又係講一個即係老賭中年嘅拳手， 直情墮落 咗，直情係已經係地底嚟泥嚟噶啦， 係啊， 即係俾人唾棄噶啦，已經係。跟住佢點樣操翻 fit， 跟住去上陣。咁我覺得外國其實依啲題材咧，就不斷咧都會定時出現嘅。 係。 但我可以讲港产片是冷门，是因为很难卖的， 是 因为我自己是编剧，我知道，即其实你想想这些故事我们经常都会想，但就明知道真的很难 sell 警匪反而容易， 是 因为警匪保证嘛， 即他起码有个底数，即是读一下计数机，这几个浮最近的警匪片的 check record 是怎样，咁啊，加埋咦啊，呢個導演都係警匪片喎，咁佢穩陣啊嘛。咁但係我而家呢一次，哇！嗱，老實講，香港拳擊片其實可能都好少噶啦，即係亦都可能好耐之前先至隔到而家可能都好多年噶啦，都冇。咁你話係咪好成功？咁但係又唔係去到好成功，即係 OK。咁變咗投資嗰方面就會始終覺得呢個特惠性好低啊。咁係難嘅， 所以係難嘅。我諗係即係真係冷門嚟嘅。 但學你話齋，頭先外國真係好多， 定期有㗎啦。 仲有佢係好，譬如麒麟伊士活嗰套 《 Million Dollar Baby》， 係啊，有啊，有 咯， 定期 佢又係一啲 一兩年就一 家庭倫理，即係但係你係令你好窩心嘅嗰啲感覺，係硬係就係香港係少呢啲， 咁你拍嗰啲電影都係警匪片為主啦， 係之前都係警匪片為主， 走頭有路啊， 係走頭有路，你咧，你自由 啊，早年啊，好嘢， 唔係我早年睇佢第一套 G 四特工，我幾中意，我話睇下港產片導演咧，嗰時我僆仔中意玩槍啊，即係雖然好細個啦，即係 呢個又係啦，呢個講到警匪片咧， 係啊。 啲槍彈啊， 哇！阿導演堅啊，真係， 即係阿林導演咧，係將佢提升到一個國際水準。 係啊， 你睇荷里活電影啊，咩對啲槍械嗰啲係有研究啊。獨係香港咧，即係喺粵語殘片啊，阿曹達華揸住嗰把咧，開始啊。 我嗰時睇你第一套 G 四特工，我已經覺得哇，呢個導演不得了， 好中意玩槍。 其實我就以前跟阿陳家上嘅，咁啊，即係我做佢副導演。咁喺嗰個時候，其實啊，陳家上就俾咗好多機會我去，即係嘗試一啲動作，因為你知佢係編劇為主啦，咁變咗即係佢係斯文啲咁啊，咁啊好多時啲動嘅嘢就交俾我去做。咁喺嗰個時候，慢慢就其實同阿陶生一樣咁講法。以前咧，我哋睇好多戲，譬如話講飛虎隊咁啊，我哋永遠見到以前咧都係。俾件咁嘅車房夾喇衣啊，係兩對咁嘅勞工手套啊，求其就俾支槍佢，咁啊永遠拍親咧都係飛虎隊，就總言之去到現場就打開隻門就砰砰砰咁衝，到底佢哋做咩嘅咧？係咪咁咧？完全咁你了解個真實根本都唔係咁，但係我哋就一如既往咁樣繼續咁 copy 落去，

銀幕的追求有所提高 這對港產片是好事， 不需要每次都要影帝級千多萬片酬擔著<笑> 你弄了兩三個這些就不會看細節 不會看就是色彩 你都沒有錢再搞細節了沒有了你給了他這些槍械很講究道具 要個道具師傅 麻煩你弄回來 這些電影的製作我始終我自己偏心一點我喜歡看那種的就不是大明星當然也是很吸引人但好像你所說製作劈下去給三兩個大明星看的時候其他東西沒有東西看現在觀眾其實都很要看製作的好看你給茶餐廳做得一隻常餐火腿通粉 好嘛,牛油餐包,80年代,個咖啡和茶,每每都是正的。你俾翻呢個出嚟,因為好多啊,睇唔食唔起,文化牌坊的人係要食個隻。我都成都講了。喂,以下20呀,20幾30蚊個早餐,喂,都要有要求啊。係啊。這個早餐雖然到到都買個隻,但 坐得進來吃的都想有個要求的早餐因為是人來的人的要求不是畜生不是餵豬被豬殺豬也有要求不過他表達不了人來的有要求所以看看這個港產片來說剛剛好有一個大陸市場可以谷大一點的製作 所以睇到呢製作呢,個錢呢3000萬係吧,星星。你用發製作個睇得到。網絡8.903.com。人機地靈,光明頂。<笑>